用几句爱。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公布2018-2019年亚洲大学排行榜，港大、清华、北大、复旦跻身前十。我国为改革完善药品管理制度打好基础，建议将试点期限延长至修改完善后的药品管理法施行之日。巴西劳工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巴西新增正规就业岗位13.73万个，创2013年以来同期新高。据悉，五名中国流行歌星获 MTV 欧洲音乐奖提名，其中有杜德伟、徐佳莹、弦子等歌手。2018年北京延庆将重点打造具有世园园艺主题的中高端乡村住宿产品世园人家，作为服务世园会接待的乡村住宿品牌。北京市积分落户名单公示期已截止，取得落户资格申办北京市常住户口的时限为即日到2020年12月31号。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听到我的电话响了一声就暂停，会不会是你？我总怀疑，因为这原因心情不稳定。我们之间的问题是我不相信你，敏感有多细，怕你变了心，因为爱你害怕失去你。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 Baby， 想对你说声对不起，用错了方式去爱你，都愿意。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 Baby， 想对你说声对不起，用错了方式去爱你，因为我太在意。我的世界只剩回忆，每天只面对孤寂，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绝不放弃，我要告诉你 Baby I'm sorry。